Radio 在2017年十周年台庆期间推出全新对谈节目《毓敏会客室》，参与对谈的嘉宾都是香港各界的重量级人物。节目虽然是录影，但是秉诸百家争鸣之旨，播出之前只是做技术的剪辑，出席嘉宾的意见原汁原味播出。毓敏会客室两季26集节目重新制作，在 YouTube 频道恢复上架。2月份起供各位 MyRadio 网友重温，逢星期四晚上10时播出。 MyRadio 捍卫言论自由，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请各位新知旧语分享节目以表支持，多谢大家。 我和毓敏应该讲识很久了，從他是未做立法會之前，當然還在做傳媒的時候，我都接受了他不少訪問，包括我們選舉的時候，很多時論壇都要做主持，所以我對他很熟悉。雖然他跟我政治理念不相同，雖然他在一個爭取個人當中手法跟我是完全不同，不過我很欣賞一件事，就是他畢竟是讀了很多書，特別很宏觀看一些問題，在這點上很舒服。很多時我覺得在一些分析上有些地方，我都覺得我有些地方跟他相同的。 在那個即係紐約聯邦檢察官嗰個起訴書裏邊咧，其實就提出其他一樣嘢，其中一樣啊，人哋即係做咗好多調查工作，即係齊曬料噶啦。咁就話喺其中一件案例裏邊咧，就呢個郭文貴等人咧，就喺個社群媒體發布一段影片，就宣布咧，就即係紐約一個自稱專注於新聞的社群媒體平台 GTV 媒體集團就發行股票，咁就話係有史以來第一個將公民新聞同埋社會新聞嘅力量與最先進技術、大數據、人工智慧、區塊鏈技術同埋實時互動通訊相結合嘅平台啊，犀利啦！咁呢個就係個 GTV 媒體集團係咪？咁其實去吸金係咪？咁喺2020年六個星多，呢一年六個幾禮拜裏邊咧，價值大約係4.5亿美元嘅 GTV 普通股就被出售俾美國同埋國外，總共有5500多个投資者啊。咁其中大部分嘅資金咧就冇用嚟發展同埋擴大業務啊。咁檢察官就話咧，有1亿美元咧，就用嚟投資高風險嘅對沖基金，受益嘅咧就係呢個 GTV 嘅母公司同埋其他嘅所有者啊，咁就呢個咪同埋 GTV 嘅母公司同埋呢一個即係所有呢個 GTV 嘅所有者，即係 owner 啦嚇。咁呢個 owner 咧就係郭文貴嘅一個近親嚟嘅啊，咁呢個係一個騙局嚟嘅啊。咁啊，另外咧就係話咧。郭文貴等人就被控有使人們向一個名為知俱樂部的項目投資2.5亿美金。個官網話呢個項目係提供全方位服務嘅獨家高端會員項目，想加入會員嘅一次性要支付10,000-50,000美金不等嘅費用。哇！屌你呢啲都可以呃到，就算佢巴閉佢講啊，講真係。是吧，咁你所有嗰啲老千係咪要拜服呢，真係要即係拜佢做師傅呢。咁當然呢，即係師傅都死呢，都一樣東窗事發，而家一樣俾人拉俾人告，係咪？咁又即係起訴書裏面話呢，事實上呢啲募集到嘅大部分資金呢，就並冇為呢一間公司呢個所謂GTV 媒體集團提供資金啊。咁而呢個所謂知俱樂部收嗰啲10,000-50,000嗰啲，每個人10,000-50,000美金嗰啲咧，亦都冇為呢啲會員提供任何接近於全方位和體驗嘅東西啊！咁呢個起訴書亦都指控郭文貴同同案被告呢個余建明咧挪用咗大部分嘅資金啊！咁知俱樂部咧2,650,000美元嘅資金就用嚟購買郭文貴喺紐澤西州嘅豪宅。更多的錢就用在支付，即是話嗰個豪宅的裝修和家具和裝飾品，包括價值100,000美元的中國和波斯地氈，一台62,000美元的電視和 $13,000的壁炉木材架，哇，真系好恐怖啊！屌你几厉害咧？你话呢啲人真系可以吸到咁多钱嘅啊！咁喺美国可以俾你咁样搞，即系唔出事都好奇怪嘅。讲就讲，另外咧就呢个证券交易委员会咧，即系美国嘅证券喺民事起诉咗呢个郭文贵，就话佢系一个连环诈骗犯，连环诈骗犯。利用圍繞加密貨幣和其他投資的炒作和誘惑，令到數以千計的人受害，並且為他們的家人的奢侈生活提供資金、啊、其實呢、就是、你要服這個人呢，就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就是他在2017年申請政治庇護，是但是有關他的那些法律的那些訴訟呢，喂，一直都算可以說九十幾單，乜都有，係咪？而且係跨國界嘅，當時中國政府當然喺2017年對佢嗰啲指控，咁佢梗係否認啦，係咪？咁但係你睇翻中國政府當年對佢指控，同而家美國對佢嘅指控，點解好相似喎？全部都係咪？即是美国对郭文贵的指控和中国政府2017年对他的指控如出一辙，是吧？当时他就是被控行贿和挪用公款，那你现在是挪用公款，你挪用那些投资者给你的钱，是吧？所以呢，即是上得山多就遇着虎，终于都是他又有房地產，又搞房地產，金融啊，乜春都有嘅。咁啊，喺中國嘅時候已經係就係因為咁而走佬噶嘛，係咪？咁有啲人話：，唉，呢個都可能係一個權力鬥爭、政治鬥爭。咁呢個亦都有可能，係咪？咁佢譬如話佢行賄嗰啲人落咗台，屌你，係咪？換咗啲第二啲人，你知喺中國咧，佢嗰個所謂貪污唔係制度化噶嘛，因人而異噶嘛，大佬啊！是咪人傳證據，人亡證息？喂，你貪污制度化嗰啲係咩咧？我呢、這個，譬如我行賄呢個官，佢落咗台，換咗第二個，嗰、那個會繼承佢噶嘛？你明唔明啊，大佬啊，繼續保護你噶嘛？佢唔係噶嘛？嗰個或者即係唔好話俾人拉啦，係咪？佢落咗台啫，係嘛？或者佢任期到換咗第二個，咁第二個佢你可以再同佢傾噶嘛？照上一手一樣。上一手俾幾多錢，我呢個俾幾多錢會冇事咯，咁啊制度化咯，咁但係大陸唔係噶嘛，係咪？即係呢啲人咧都算係奇葩嚟嘅，講就講啊，仲要裝即係披著呢一個啊民主鬥士嗰個咁嘅畫皮，屌真係喺度聲討共產黨，係咪？大家留意翻佢嗰啲影片咧，其實佢內容大部分都係喺度吹嘅，你知唔知啊？吹佢自己同共產黨即係嗰啲高官嘅關係，同以前邊個部長，同以前邊個乜乜幾老友，仲係佢係呼名添啊，呼名道姓嘅，你明唔明？好犀利，個個都係佢兄弟嚟嘅，係嘛？人脈非常之厲害，咁咪又係屌你，又係錢權錢交易，係咪？咁去到美國，喂大佬，你申請政治庇護咪應該乖乖地咧？唔係，佢都係向要掠水，係咪？咁當然就真係好有辦法嘅啦，呢個人係嘛？即係佢嗰陣時嗰啲影片，哇！即係開呢個黃岐山嘅名，話佢即係屌你係反腐嘅嚇，即係反腐沙皇。結果你自己就非常之腐敗，係嘛？咁你嘅家族又啊有啲大型企業嘅秘密股份啊等等，係嘛？一陣間又你又即係個私生活啊極端糜爛啊，同邊個邊個有路，邊個邊個有路。屌你黃岐山都冇得駁佢嘅，完全冇反駁佢嘅，係咪？咁咪梗係想辦法想喂搞掂佢啦，大佬係咪？咁但係佢梗係有好多保鏢啦，仲有美國佬都保護佢噶嘛？你申請政治庇護嘅時候係咪？雖然冇批佢，但你申請期間佢都係等於要保護你噶嘛，係咪？尤其是喺美國即係同中國個關係咁惡劣嘅情況底下，咁佢咪有啲罅可以行下，同埋佢以佢自己即係啊。財雄勢大嚇，咁所謂財雄勢大，當然啲錢全部係呃翻嚟噶啦，係咪？咁有咁多錢，咪正如我頭先講嘅一家幾千萬嘅遊艇、幾千萬美金嘅屋，咁大佬啊，我哋招呼啲老友係咪？ 或者行賄，唔好話行賄啦，大佬，你即係擺個派頭出嚟個牌頭，咁啊大家大班人同你接近啦，係咪？咪點樣同班農咁老友啫，係嘛？咁咪有辦法去即係去募款。你諗下佢可以咁樣即係搞一個 GTV 媒體，就可以呃咁多錢，咪乜都冇嘅喎，大佬虛擬嘅嘢嚟嘅，全部係係嘛？即係仲犀利過當年二千年嘅時候嗰啲科技股泡沫係嘛？你大家係喂俾個。俾個願景你咁就可以吸收資金噶啦，係嘛？即係咁樣嘅。咁我哋嗰陣時都喺度做啊，大佬係嘛？只不過嗰陣時嗰啲載具或者科技冇咁發達係嘛？咁喺提供內容嘅時候，即係要通過呢啲咁嘅所謂資訊科技或者通訊科技，冇而家咁發達咁解啫嘛，都係做緊㗎係咪？屌你而家呢啲直情，大佬俾個概念你係嘛？咁又可以呃咁多錢翻嚟喎，幾厲害啊？你話係嘛？咁當然佢嗰個 GTV 媒體群講嗰啲嘢係嘛？即係嗰啲咁嘅所謂大數據啊、AI 啊、區塊鏈啊呢啲咁，事實上係有嘅，而家係有喺度嘅。咁但係你將佢結合埋搞嚿咁嘅嘢，然後你要氹啲人俾錢你，咁啲嘢乜都未見到嘅喎，係嘛？咁你話你就算你開始招股嘅時候 ，FBI 都喺度及住你啦，人哋都好多專家喺度 check 你啦，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咁你搞呢嚿嘢究竟係乜嘢？人哋都會上你個網站度睇啦，啱唔啱啊？咁啊，仲有你啲錢一吸咗，一有錢嘅即係嗰個出入嘅時候，大佬一定及住你噶嘛，邊有得走嘅啫？呢啲真係係咪？即係有好多傳聞嘅，就話佢同共和黨嗰啲人好熟嘅，係咪？咁啊，包括啲參議員啊、眾議員啊，甚至同蓬佩奧都好老友嘅，同呢個班農啊咁樣係咪？全部都好 friend 嘅，係咪？咁呢個都唔出奇嘅，係咪？咁但 friend 就唔代表嗰啲人會聽你講啦，係咪？啊 ，friend 就唔代表喂班農係你條僆，阿蓬佩奧都係你條僆，冇可能噶嘛。到咗而家咁樣喂。你而家俾人正式起訴嘅時候，呢啲人都同你劃清界線噶啦，一定係咪？美國嚟噶嗰個係係咪？多行不義必自弊，必然噶啦呢個嗱，我又唔會喺度轉彎抹角嘅，因為我即係我用我自己嗰個判斷嚇、啊，即係佢未出事嘅時候，或者之前有好多嗰啲負面新聞，即係同都同呢啲咁嘅所謂股票啊、證券啊。或者係類似詐騙嘅呢一類咁嘅嘢，或者佢所謂宣布破產啊，諸如此類呢啲，咁都知道佢係即係好多橋嘅啦，係咪？同埋都唔係用一個正當嘅手法，同埋佢真係發布好多假消息嘅。我話俾大家聽，係咪？即係你而家可以上網，你嗱維基百科都有好多，係咪？即係關於佢嘅，係咪？喂，其實佢做嗰啲節目，屌都成日喺度講啲流嘢嘅，係咪？呢啲就真係發布假消息。嗰陣時 ，Donald Trump 成日話要對付嗰啲發布假消息嘅媒體，咁啊當然佢唔做得啦，係咪？因為美國係一個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嘅國家，你唔妥啲媒體，你咪鬧佢嚇。唉、你發布假消息，咁但係你唔可以用法律喐佢嘅，係咪？美國就唔得，台灣就得，係咪？咁所以你吹唔漲㗎，係嘛？咁佢咪成日發布假消息，但係佢而家呢個真係，因為你呃錢咧，你有詐騙，你發布假消息嗰啲，係咪？咁你就嗰個係一個手段嚟㗎嘛。咩？即系我哋几憎共产党都好，系咪？如果你对某一啲人你发布嗰啲消息系假嘅，咁我哋冇理由话喺度一样喺度拍手掌噶嘛，大佬啊，系咪？呢个唔通噶嘛，因为我哋做新闻出身嘅人，所以我哋系有嗰个警觉线噶，警戒，即系有嗰个警觉性，又会警戒噶嘛。啲人 send 啲片嚟俾我睇，我睇过一两次，我已经唔睇，系咪？有時立下聽佢講嘢就好有趣嘅，你當即係娛樂性嘅就幾豐富。咁但係無料到噶嘛，其實係喺度鳩吹鳩噏嘅啫嘛，其實係係咪啊？咁但係都可以咁多人俾人呃，咁你話真係啊？咁即係等於而家啲網紅，屌你流量大咁屌咧，咁因為啲蠢人多嘛，你有乜辦法啫？係嘛？好，休息陣。